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的首播，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3D 化新闻呢，在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第一次的播出，这是直播，然后在下午的5点到6点会有第二次的播出，也是第一次的重播，在夜里的凌晨1点钟到2点钟也还是有一次的重播。因此呢，我们在一天呢，其实在凤凰 U Radio 的节目中你会听到我们三次了。那么在今天也是2月15号年初六，哎，我们就关注到可能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春节里面过得并不是那么顺心如意，或者说比较郁闷的这么一大家子人了。他们就是之前也是大家关注到的发生在河南兰考县一场火灾的受害者。当时其实在不管是三立化新闻啊，还是我们的全媒体全时空，我们都有提到这一起这个惨剧啊，兰考的一场大火，原事故儿七个孩子丧生，还有这个一个孩子是当时受了烧伤。那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位袁妈妈，她的全名叫做袁厉害啊，也是成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大家都觉得她是默默的用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做了一位爱心妈妈，收养了超过100位弃婴啊，那也是这个当时她这个哭天喊地非常悲痛的这个画面也是深入人心。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月初，在二月初的时候呢，就有一份杂志，这份杂志的名字叫做人物。这个我注意到人物它有一个口号，说人啊是衡量一切事情的尺度，因此他就选择了袁厉害这位厉害女士，也是他的标题作为报道的这个对象。但是呢，他的报道的内容或者说他的最后给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似乎与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位爱心妈妈是一个180度的旋转。 没错，那其实你看到这份人物周刊呢，不能说人物周刊，人物杂志，对，他们这个一个长篇的报道8000多字，现在是发布在长微博上面，是大家可以全文的阅读。为什么又发一个长微博呢？也是之前其实它是节选的，但是因为节选之后呢，因为这个实际上它中间很多段落引起大家太大的争议，我们先给大家来截取几段来读一读哈。它一个几句话，多年来当地政府把媒体把袁厉害打造成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好人，高尚善良，无私贫穷而生活悲惨，秉持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道德标准，并不惜牺牲自己，这是他最初的几段里面的一句话。其实呢，这8000多字的文章里面有几个亮点，有几个点了，主要的点他是首先他把他收养的孩子100多个孩子他会分等级，比如说头等的他有2-1对那个双胞胎的姐妹，就长得很漂亮，就深得他心，就把他们送到河北老家去养，就没有跟其他的孩子，其他孩子就生活环境非常差，就跟苍蝇啊什么那些你就想象不到的那种。 这是来自这个人物杂志的报道。 对，第二个他说其实袁厉害非常会做生意，他有一个房产投资，他光是投资自己参与就投了45万，就说明他是个有钱人。第三点说他在兰考有20多套的住宅， 哎，这个恐怕是刺激性比较大的， 20多套住宅，所以说人家就把爱心妈妈把他给另外取个名字叫什么房妈还是什么？ 对，房妈，因为正好在过年之前啊，大家也注意到新闻上面，比如这个房姐啊，跟房子有关的，都成为那段时间新闻的主角。因此呢，袁厉害的这么一个房产呢，好像也跟这个挂上钩了，因此也被人啊称之为房妈。 接着啊，他就说，民众、兰考当地人如果了解袁厉害的事件，当地人是讳莫如深，不愿意多谈。就意思是说他本身这个人就在当地是非常有争议的，就是这个暗示大家会很容易就都这么联想，就是说当地人不愿意谈这个事儿。第五，此前袁厉害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作为制度空白与官员渎职的受害者出现。他说实际上呢，他跟当地的民政局、公安局、土地局、计生办等等的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不言而明的互动的默契。这种默契成为他 积累财富的途径啊， 是， 这是他的原文的报道怎么写的。 对， 第六点我大概归纳一下，他说性格他是很多面的，比如说有大家看到的朴素很善良，但是有另外的多面是急躁泼辣、精明、警惕、狡猾、心思缜密、自我保护欲望强烈。你看他用的 这些都是形容词了， 非常有刺激性的。接着他熟悉明理暗理的各种规则，甚至是掌握媒体心理的好手。多数时候呢，能够取得采访者的信任，达到自身的目的，并且巧妙地隐藏秘密。好，这是我们看到他主要的几个点，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接着他有一个总结，那个人物的报道里面说，做到这一切，袁立骇靠的是催生他的社会土壤和时代特征，是中国传统农村的宗法人情社会里翻滚半生的经验，性子里与生俱来的厉害。也许他说，也许性子里与生俱来的厉害。 嗯， 你说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专门做过袁立骇的那么一集嘛，就当时我们的那个基调。也是对他抱以同情和佩服， 当时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 对，因为你确实在出现一个七个孩子丧生一个惨案之后，同时又看到就是命如垃圾，之前不是有一个摄影师做过一套那个摄影的专辑，就看到这些孩子实在是在你难以想象一个非常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而且是看到袁立骇在那么一位县里面，兰考县里面焦裕禄的出名的这么一个县城里面做出这么一些非常感人很大爱的事迹之后， 正能量， 你确实觉得给你提供很多的正能量。 对， 但是呢这个媒体的报道我相信是 变成负能量了， 也不能说负能量，我相信他是本着一种说我们需要看到事物和人物的一个多面体，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袁立骇的另外一面， 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都不是一方面你仅仅看到的正面，他是一个立体的，甚至是一个球面的。 是， 他应该是不想说任何事物的判断你都是道德化的，泛道德化的，就把它一揽子，而且是甚至是有一点民众还是政府还是官方的媒体也好，他都希望给你树立一些道德的楷模。就是后来不是有人评价说吗，即使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啊，但是争议的时候大家也要想一想，因为起初呢你在报道最开始的时候他会也写到，我记得我当时节目里讲过，就是他在修路啊，当地修路有些钉子户其实政府他都搞不定，然后就去找那个袁立骇，袁立骇他是非常能说会道，而且是跟各种样的人他都可以很好的跟你打交道，就让他去做中介，你每那个给他清拆一户还是修路还是干嘛的，他都可以从中捞一些中介费。然后这个呢说是其他人办不到的，只有袁立骇才能办到，生财有道。但是呢在当时一面倒的就觉得袁立骇他本身 选择性的忽略， 对，选择性的忽略是一个悲剧，然后同时树立一个大爱的形象。当时那些事实大家没有选择过多的关注和讨论，反倒是人物现在有8000字的长文，而且他是搜索很多的证据嘛，就证据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我们以前膜拜的那位道德模范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所以网友啊还有各种媒体都觉得受不了了。等会儿我们有一些摘取微博上一些评论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哈森怎么看？ 我也有看一个这个报道，其实呢现在我还不清楚这个人物的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看这个袁立骇的报道就是跟一般传媒的生态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好人跑出来之后，那所有的传媒就尽他们的能力去抓他最好最美好最光辉的那一面去报道出来，然后呢突然间的爆出一些丑闻出来呢， 就成为更大的一个新闻。 对，那就反过来了，就开始手行他的烂的他破坏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出来，我就是看着一个 一拥而上一拥而散， 对，好像电视剧一样很搞笑，但是 这个会有一点戏剧性， 对对对。但是刚才樊叔谈过的那篇报道其实里面的自己在报道里面说过，就是袁立骇曾经跟他口头承认他有房子的事情，那其实国内的一些播的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去证实它是真还是假， 是我们现在这里看到这个袁立骇的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啊，那确实有很大的争议。人物杂志呢在2月份啊就发了一个声明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无论袁立骇初衷如何，七个孩子被烧死 他没有不被质疑的权利。哎，这个写这篇文章的媒体，他给自己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我们有权质疑他，对吧？我们有权去就或者去报道 他。这当然，这当然。 无论人物杂志初衷如何，报道引发争议，我们负有解释与澄清的责任。同时呢，关于哈森这个问题，就很多人可能包括我在内也想，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说的他这个房子，哎，到底是不是有20多套？或者说他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个分等级的。 对， 那人物呢在这里他就说，他说本次采访人物记者得以深入袁立海家族袁家人之间谈及大量相关事实，我们因此获得报道提及的信息，包括袁家的财产状况，这个很重要，报道中提及的重要信息点均有证据。好了，在这个声明发出之后，他马上公布了这个证据啊，有一段这个长达33分钟的一段录音啊。如果说大家现在在国内上网的话，你可以在土豆网上面啊搜索一下这个人物关于袁立海的这个叫做证据录音的。这里面呢，说实话录音的效果不是很好，然后有很多这个河南的这个口音啊，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听了一下，我听到的，我能够听明白的。确切的就是关于袁立海这个房产的问题，记者是采访了在兰考当地几位和袁立海应该是合伙建房的几个人，那么他们这几句话我是听明白的，说袁立海在政府里面认识的，就是说在当地吃得很开，什么人都认识，所以说愿意跟他合伙。那也后来有一些房子呢，因为拆迁的问题造成了纠纷，有些人是因此赔了钱的，因此呢，恐怕对于袁立海呢抱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一个事实，确实可能袁立海在参与当地的很多，你说生意也好啊，投资也好，这个应该是有的。 好，三地坏新闻，我们今天先聊到的是袁立海这位，我们之前大家一直把她奉为爱心妈妈的一位道德楷模啊，甚至是那现在呢， 现在走下神坛了， 一位这个人物的杂志的访问就让到她走下神坛，有了更多的立体的一面。那也是欢迎你跟我们打进电话来一起来讨论。如果你是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在香港拨打18723346，我们的微信是 U Radio 这个字母 U， 然后英文啊，这个收音机 Radio 下划线 iPhone。 这个 iPhone 昨天说了以后啊，我担心造成歧义，不是苹果手机的这个 iPhone， 是这个 iPhone， 是 iPhone 啊，这个是凤凰网的 i， 然后呢是 FENG 啊，这是一个拼音，所以说你在微信上搜索 U Radio 下划线 iPhone 啊，这个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或者智能手机用户啊，就如果你是用智慧型手机，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我相信我们推广这么多次，你应该已经下载好了。 OK， 那你可以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那打进电话来，今天应该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我们都可以随时跟你聊起来，看看你是怎么看待袁立海这位爱心妈妈。 好，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开通的状态，随时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对这位袁立海，有人说他是爱心妈妈，有人呢也说他用孩子来为自己敛财啊，这个提供了帮助，你怎么看？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不管你身在何方，打进电话来都只是收你的本地的通话费。 对， 如果你还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功能了，那现在你就可以启动它，打进电话来，立刻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了。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袁立海啊，可以说他是在这个事实层面现在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说他这个房产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听到应该是中新社的记者对于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个追访，是追访到当时的采访人，也就是人物杂志方面的副主编林天红啊，这个当时也是进行这么一个求证，我们来听听人物杂志方面是怎么说的。 是6处房产，然后呢，这些房产里头呢，这些住宅呢，就是每一有些房产它可能是5层6层的单元房，然后呢，就加起来大概有保守估计有20套左右以上。这些信息呢，都是袁立海亲口承认的，以及或者袁立海的家人或者是袁立海的生意合伙人亲口承认的。那然后包括有一套他们投资的一套那个。 一个商品房，然后后来被政府以非法建就是建筑的名义给拆除了，这里头袁厉害投资45万，然后另外一个计生办的主任呢是袁厉害的朋友，也投资45万。 林天红说， 从我们记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袁厉害不是没有钱，他是有钱的。那么这些钱呢，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你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嘛，因为他的这个钱的财产的这个估算已经超过了就是我一般老百姓的这个概念。 嗯， 那么他为什么又把这些钱再用到那些改善那些孩子们的这个生活条件、住宿条件是上面呢？ 嗯， 这是我始终对袁厉害的这个行为有一个疑点的地方。 刚才我们听到是林天红方面啊，也就是人物杂志方面的一个说法。那么其实这个中新社的记者也有对事件的另外一面的当事人，也就是袁厉害家进行了一个访问。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呢是这个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的一个答复。 我可以这样跟你说，他说向二分集中，他说向二可以分集中。你想想，我好像现在都是残疾儿童是吧，如果别人把他砍掉，他那别人都会给他饿死，他给我他说他都不会动动了。 那但是当地说咱还有房啥，他们是不是因为咱这个是跟小孩这有啥关系？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中新社的记者，同时是采访到人物杂志，也就是报道了袁厉害的另外一面的这个采访方，以及呢袁厉害的女婿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当作是袁家的新闻发言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他有一个微博就叫袁厉害女婿，在上面呢他其实也是发出了一个声明。 他在2月5号的时候就发了一条微博，他说呢对人物周刊的报道要进行一下回应，说报道不符合事实。然后对于人物杂志所说袁厉害出资45万元跟人家合伙建楼房呢，也是进行了否认，并说呢楼房中并没有袁厉害的股份，还说呢袁厉害没有20多套房子，只有3套，并且愿意公开所有的财产，说随便查，而且还说到会起诉人物周刊的这个杂志啊，说目前正在和律师商讨当中。那么这个事件出来之后也是触动很多网友的一些神经， 是我们 很多网友甚至是你说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但至少说开始指责那个人物周刊。 对， 他说你们完全是无耻的媒体人，无耻的媒体无良的媒体你们每天不查官员的财产，为什么要向平民开炮？就现在呢人物周刊也是懒得理了，到了声明的最后一点说至于更多的道德化的那些争议和我们不会再回应了，就是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新闻媒体现在的一些报道情况就是如此了。但是你说袁厉害如果他是一个爱心妈妈，就是大家之前的普遍印象，爱心妈妈有房产有错吗？或者说如果真的是有房产，我是不是一定得要，我本来只是一个爱心人士，我是不是必须得把我所有的财产用来照顾那100多个孩子？是不是说原来那100多个孩子的照顾，原来那100多个孩子照顾更多的是应该政府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我有没有必要把我个人所有的财产倾其所有去照顾说原来应该是社会一起分担的一个责任？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很多争议的。 没错，这个里面事实层面呢，其实我们刚才听到是两方面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可能刚才这个袁厉害的女婿他的这个河南口音比较重，我解释一下大概说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他说收养这么多小孩啊，很多都是有残疾的。如果说这个光靠袁厉害一个人之力呢，袁厉害这个时候早就躺到床上去了。言下之意他没有正面回应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有钱还是没钱这个问题，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这件事情靠袁厉害一个人呢是肯定做不成的，但是问到房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坚决的否认。并且刚才我们声明中注意到他其实现在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记录，他说在袁厉害的名下只有3套房产。我看到都是这个大概在90平米啊，90到100平米之间的砖混结构的。那其实这次有一个可能大家需要 了解的事情，就是在兰考这个地方或者在农村啊，很多时候我们说你有一套房或者有两套房，这个概念跟我们在北京上海有一套商品房这个概念，它所代表的这个价值啊，恐怕差的是挺多的。所以说可能真的在农村有这么一间小砖房，它也并不一定它真的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 而且我们看到人物他后来有一个声明嘛，声明的第一点就说到这个中间关于房产那个报道，就这是个套还是说那个铁皮房之类的，就开始给你争那个定义，就说明他可能很多的那个在写作上面是容易让人产生你不想要联想到的东西， 他有一点引导性。 所以说你尽管说证据，我当然我没有怀疑说人物他没有证据，但是关键是你在列举证据之后，然后你的写作方式会把人导向哪些方面。我在网上看那篇博客也是说对人物的这篇访问，他有一些的那个访问，比如说他讲到他熟悉明里暗里的各种规则，甚至是掌控媒体的好手，多数时候呢都取得采访者的信任，达到自身目的，并且隐藏秘密。他这是就是说我看到这非常不喜欢，被访者不说实话或者不在所有的事情上说实话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就袁立害他有权利不说实话， 当然了，你说一个记者 除非他在你不是法庭，你又不能够审判他。 对，我没有必要把我所有的内心的想法全部一五一十告诉你吧。本来你是过来采访我，我觉得本身是对于我的个人生活的一种打扰了。你看到现在的开封的那个福利院已经谢绝所有媒体的访问，他说已经严重的干扰了孩子们的正常生活，就说你所有的媒体一拥而上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我所有的事全部告诉你？我凭什么？而且说你即使我说了之后，就那个媒体记者也是不依不饶。你像那个人物他这么写，他说每当有媒体质疑他的经济状况，或者用他那些前后矛盾的话询问他时，他难以自圆其说，会突然间嚎啕大哭起来，或者对天赌咒一头碰死。有的时候 袁立涵不止一次的说，如果我卖孩子就把我枪毙。 没错，有的时候干脆血压升高昏厥过去。他那样的写作方式，你就会脑子立刻想。 的他记者是在暗示袁立害在表演， 对，而且不光是表演，就是我在极尽我所能的在向你诉说一些，传递一些， 他在传递他的信息， 传递他的信息。 Hassan 怎么看？你看了这个袁立害这个厉害女士这个报道，给你造成，你觉得他这里面引导性强吗？ 其实我看过那篇报道，我觉得就是看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会有某程度像相信他的。 你觉得还是有说服力的？ 对对对，因为尽管他的房子可能不卖钱，就是没有什么很富有的情况，但是如果 对于香港人来说，房子就是房子。 不，因为你在哪个地方那个房子跟你说一样，就是跟北京跟上海是不一样的。 对， 那他的房子其实， 但他还是有房子，他至少是不错的。 对对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看完那个文章之后，尽管那个房子不是太有钱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他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帮那些小朋友的。因为我之前看他的报道说，他将小孩子分成三个 等级。 等级，对。最后面的那一个等级，他的形容就真的跟动物差不多，跟流浪猫流浪狗一样。其实我们在说他收养孩子的行为真的很让我们去敬佩，但是如果你收养他们，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就流浪猫狗一样，就你不去收养他们还好。因为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自己的资源可以好一点呢，那你收养他们又让他们死，那是不是更加没有爱心呢？我觉得就是樊叔说啊，如果他是有钱的人，他不一定要全部拿自己的财产去供养那些孩子，我同意。但是如果他是有资源的话，他应该可以某程度上可以提高那些孩子的生活的环境。 对，这个Hassan的这个疑问啊，恐怕也是人物整一个报道的一个立足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去仇富啊，或者说我不是为报道他的财产报道财产。他的一个逻辑是说，如果袁立害他本身过得不错，他有更多的可以调动资源的话， 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些资源投放到这些小孩子身上，而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他收养的很多孤儿当中，很多人他其实生活条件或者说收养的条件并不好。在之前发生的这起兰考大火，其实袁立涵他自己也承认，他说其中他其实平时照看确实有照顾不过来的地方，所以孩子很多时候是大的带小的，那么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或者说也导致了这么一起火灾的这么一起发生。那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很多人会问到这个问题的，如果袁立涵有钱他为什么不多花一点在这个孩子身上。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不光说是对袁立涵的一个道德上的绑架，就必须说他既然是一个爱心妈妈，你就必须到所有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完美，然后你的 他爱心妈妈是不是得掏出100%的爱心， 对，而且说你的生活方式必须完全是符合你的想象，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用你所谓的城市人的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苛求，觉得应该你应该调动你所有的资源去让他们过上你们想要的生活，可是你现在并没有证据到他所谓的分成三六九等了。但是你说如果首先说换成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如果一个妈妈她有十个孩子，你说正常对哪个孩子偏爱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的吧。你说现在问题就在于 可能照顾起来比较容易， 你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之后，然后剩下孩子有没有把他受到一个合理的照顾。但是呢现在我看到另外的一些报道说什么，现在说是孩子他的那个夭折率达到了60%-70%，所以这个夭折率呢他可能很大程度上不是说他过得不好，或者说他本身是一个病孩，就是你根本即使我有很多资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是完全达到可能那个让他去受到很好的医疗的服务，因为本身你想养一个孩子已经不容易了， 是， 而且实际上几十个是病孩，有的孩子先天性的又是心脏病啊，又是白化病啊，就是完全就残障的孩子就照顾起来太难了，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对他苛求到你完全没有经历过那个事件，然后你就会要求 站着说话不腰疼， 必须说要做到你们想象当中又是比较正常甚至是优渥的生活，但是看到之前不也有那个柴静去访问袁立涵嘛，就其中有一个小女孩是圆圆，现在人物杂志里面说到那个圆圆的那个小女孩，就是说为什么圆圆是非常深得袁妈妈的喜爱，因为她的性格刁蛮泼辣，跟她很像， 跟她一样， 所以说圆圆最喜欢那个圆圆，最喜欢妈妈，妈妈也最喜欢圆圆。但是你会想圆圆她当时在媒体的访问上她说什么，她说妈妈就给了我们吃的给了我们喝的，就是我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比别的孩子差，就其实到底孩子事实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外人你永远 没有，你很难评判， 你很难评判，你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那个生活模式，你说农村人可能他的生活的方式就是跟你们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吧。 可能很多人质疑说啊，为什么这个袁立涵的小孩一周都洗不上一次澡，那可能人家生活的他的这个标准就是这样的，可能好，这个确实这里面有很多争议的地方啊，从这个房产到袁立涵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大家我们看问题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讨论这位袁立涵。好，我们继续这个三立化新闻，今天关注到这位袁立涵，英雄母亲，或者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身材有道的人，吃得很开的人，或者是一个把收来的孤儿分成三六九等的人，袁立涵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博上啊，这个大家都是怎么讨论的。有一位啊叫做汉阳 A 的这个微博网友就直接说，他说这个人物杂志质疑袁立涵的文章啊是建立在小市民心态基础上的，这个话说得很直接啊，相信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批评这个报道这一方的批评这个人物杂志的是基于一种这样的一种情绪啊，那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这里不应该有太多的诛心之论，我们不太需要去质疑他的这个立场是什么，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关键是看你这个东西有没有说服力，站不站得住脚。那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叫儒道佛文化，他就说不要说人都会存在缺点，就是这个恶人呢、也可以就是做得好。袁立涵用24年收养了超过100名弃婴，怀疑袁是假善人的你，是不是用3年时间收养10名弃婴来证明一下呢？哎，这又是所谓现在网络讨论的一种路数。哎，你说人家你自己怎么样？这个也是一种路数，也是造成了今天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情绪化的一种角度啊。那我们来看不是那么情绪化的，他说 这位叫做天涯若林，天涯林若林这么说的，他说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袁林还从事的是慈善事业，但他并不明白慈善的一些基本规则，比如说把善款和私人财产分开。他说这篇报道的某些词语和句子值得商榷，这个樊素刚刚说的可能形容词用的太多，但是在指责声中也可以也该想想这个问题，慈善可不可以成为一门生意呢？或者人们可不可以利用慈善来发财？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你现在很多的对袁立害的一些期待、 啊、 你会把他想象成一个慈善家、 啊、 可是他不止一次的站在媒体面前讲，他说我就是个农村人、 农夫， 我都、我几乎不识字的吧，应该他说他也 对 那个数字 对对对几乎是文盲， 也数字也不是很敏感、就是每次给他捐多少钱他说也没有一个账本，但是事实上他是心里没数还是心里有数，心里有数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但是呢你至少他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真正的慈善家，而且说我看到声明，就人物的声明，他又讲到这段话我觉得很有意义，他多年来胡曼丽、沈阳儿童村、艾滋妈妈、多姿荣民间慈善人士一再的面临争议，其中呢颇多涉及到善款账目不清、隐瞒财产、持有状况等问题、就是他们认为袁立害女士事件呢不是孤立，他们理解公众对于爱心的珍视，那同时慈善人士需要公开账目，自有财产与善款应该分开、收养者对其收养对象负有监护的责任应该是社会常识，袁立害女士收养的七个孩子死于疏于监护，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另外据媒体报道说她的女婿郭海洋认为收养的孤儿起码有60%-70%的夭折率，那这不是成功的慈善，这种慈善模式也非应予鼓励的模式。哎，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好的，就是你 袁立害不值得模仿， 不值得模仿、你看到的还是说在模式上值得大家讨论的空间，甚至是在制度上面，你怎么样去让民间，首先是我容易收养，而且我收养起来甚至是政府是可以监管我的，我养得好不好，我够不够格去养、如果说我养不好了，或者我自己财务状况混乱了，让孩子生活不好了，让外界起很多争议了，你会不会收回我的监护权？ 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做这件 事。哎，对，这个是很有意义讨论。但是你说现在媒体上面，一些报道，你说记者如果毫无立场，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就记者你在挖掘到很多的信息之后，你选择哪些信息去呈现到你的媒体上面，这一定是可以体现你的立场上。就是我觉得《人物周刊》他这次做一个报道有价值在哪里？有价值就是他打破你试图想一揽子对于一个你想象的一个道德模范标签化的这么一个举动。但是可怕的就是你觉得会担心的是他会接下撕下一些标签的时候给打上自己另外的一些标签，因为你看到很多，比如说他中间又有一些访问说问到当地人士讳莫如深、会不愿意多谈袁立害的这个人本身和他的这个新闻、但是你又会想，哎，中国人他骨子里是不是有一种对于那些比较争议的、或者说现在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我不愿意跟我自己扯上关系、我不想讲，并不是说我是不认同他或者是怎么样，这里面中间很多的原因，就是他这样写作方式让你很容易联想到，哦，因为当地人对他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的，跟你大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说你大家在写作的时候是很多很多让人去联想去那个臆断的层面， 对， 就是 他本身他一篇8000字的这个报道、你也不可以去期待他给出这个完全公正，他不是做一个法官啊、那其实在这一次呢，我可以理解为挺人物杂志这一边呢，有之前很出名的一位叫做这个独立调查记者季许光。 对， 季许光呢，他在自己的微博上，我注意的他是表示对人物杂志这篇报道的一个支持。他支持的角度呢，他说我是作为对于这篇媒体他行使自己的这个义务和权利，就是他进行调查的这种正当性。他觉得我从这个角度，就是他有必要这么做，他也有权利这么做。 有权利。 这个，说实话，我在这一点，我是同意这个说法。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说不同意这篇报道它呈现出来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争论。但是，没有必要也一竿子就打翻说这个记者就是一个坏人。说，哎，你怎么不去监察贪官了啊？你来监察这个袁立害。 所以人物现在他说不做回应了嘛、就是那些过于情绪化的和过于道德化的讨论，就不是我们应该正常讨论范围。 所以呢，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什么事儿呢？王旭明啊，教育部的前发言人，在微博上。他说啊，从这个表哥房姐到袁立害一系列的经历啊，直到最近很质疑这个很多房产的这个问题，让我相信当下做坏人、做庸人、做无为之人容易，做好人、做能人、做有为之人 艰难，这是一句实话。 而且你会看到郭海洋就他女婿的有些回应，就是面对人物杂志对他们一些访问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过激，就是激烈到我必须要那个律师起诉你，就是起诉你什么呢，你是诽谤、你是破坏我的形象。因为当时呢人物杂志还报道说就要把他当做那感动人物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去上报嘛、说真的是把他宣传成一个楷模了， 要变成中国最美妈妈了。 就是所以说你在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平常心，就是当事人媒体和那个读者读者会希望我们有一些道德的楷模，就是我有了 期待正能量， 我期待正能量之后，如果是一旦有一些另类的声音出来，我觉得你完全是找事儿，你是那个该干嘛干嘛去、你该去揭露官员财产的问题你不去做，你把那个炮火去对向那个平民不对。然后当事人会觉得现在我的形象就是这样子了、我也很享受我现在的那个正面的形象当中， 是 甚至看到有郭海洋讲，他说我的那个房产当中呢，这个事儿一定不能提，提了之后呢，会破坏你现在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的印象。 他可能这个，某种程度上也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 对， 但 所以说就是每 一 个人和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只有一面，它一定是个立体的，是一个球面的。 对，我同意，我同意樊叔的看法，就是你说人物这个报道，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加急不是在他在揭发这个袁厉害是不是一个房妈。他好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就不是一面去看， 对， 就不要判断一个啊，这就是好人， 是报道在你，但是判断在我。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报道的时候，我们比较情绪化的去消化这个消息，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旁边比较立体去看这个人物或者是一个事件。那这个报道其实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好，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一个人，一个多面的人啊，这个不是像报道的这张纸一样平板一块的，这个就是袁厉害。 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位非常复杂的，他一方面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收养了前前后后100多位弃婴，而且大部分是残障的这个儿童。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并不像一个典型的一位这样一个把自己全部爱心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对，毫不，他并不是毫不利己的，他有很多利人的地方，同时呢他有利己的地方，但是这两点似乎在我们目前的这个讨论看来并不是互相冲突，或者说完全或者说不是矛盾的。那其实说到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节目当中一直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袁厉害的声音。其实我觉得袁厉害虽然说他目前为止都是他女婿来发声，但是还是很有必要我们来回顾一下袁厉害在一开始发生这起大火之后的当时的一些表现。 好， 我们家拍摄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来看一下。 找人，哎呦，我里边钱不找人了，我想找人，找人啊，我连找人的房到哪去了啊，哎呦，我一点人一说一说，我的拿的子弹给我孙子儿啊，一起烧死他呀，也出来我的儿来。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一月份啊，这一场大火发生了之后，当时袁厉害是心脏病发，躺在这个病床上，在接受这个，我们当时这一段是用在了全媒体全时空这个节目里面，当时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就是 泣不成声，然后我们听到他呼喊的都是他在大火中失去的几个孩子的这个名字。在过年之前呢，或者说其实在这两天有记者去采访这个袁家人的时候，袁家人普遍的一个表示就是说没什么心思过年，包括他的那些孩子现在很多收养到了这个开封的福利院，都说哎，觉得好像没有妈妈这个年就过得不是很开心。好，那到底你怎么看这个袁厉害？哎，我们的电话4001200900，在内地香港是18723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一键call in进来，在微信上面 uradio_iPhone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现在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应该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哎，你好 陈先生，你好， 来自哪里？ 我是北京。 北京的陈先生，您怎么看袁厉害呢？ 我对这个事情呢，现在报道是这么个情况。现在关于从前的一些报道，特别是人物杂志报道完了以后，说他有20套房子。 是。 袁厉害的女婿说呢，是造谣。他只有3套房子。那么现在我是比较倾向于人物杂志的调查。因为这个东西啊，当事人怎么说？因为中国事情现在这个问题，当然，大家都很清楚吧？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人啊，都很清楚现在社会的状况是这样，一滴溜出来就是一大摊子，一滴溜出来就是一大串。我们不了解袁厉害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希望尽早通过你们，通过《人物》杂志，这个记者的调查。把事实真相公布出来。另外我再提供一个提一点建议啊。 是，您说。 希望你们注意保护《人物》杂志那个采访的记者。和提供情况的群众。一避免发生其他意外事件。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陈先生，也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啊。陈先生非常为这个媒体行业的从业者考虑，一方面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监督，一方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保障一个人身的一个安全啊。可能也是在之前的一些调查报道当中确实也发生过这个调查报道的记者顶着很大的压力。 这应该很不一样吧，因为之前报道 可能在这件事情里面 敏感的话题，或者说你牵动一些利益团体，有可能会对你的人身造成威胁。可是怎么说也是这次很多大众出来说袁厉害他是个平民，只是一个复杂的平民。如果说因为媒体记者报道一个平民而受的一些人身攻击，我想可能应该在中国现在环境下， 我们相信在这件事情里面这一方面的风险暂时还不是很大，目前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陈先生的这个建议啊，也是值得注意的。 谢谢 、接下来是这个穆先生。穆先生你好。穆先生好像已经挂了电话啊，不过没有关系，这个现在电话还是开通的状态，大家仍旧可以打进来。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是18723346。 那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开启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换新闻，那现在你就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对袁厉害的意见。 也是在袁厉害的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这个网上啊，这个讨论啊，确实火药味非常的重。刚才读了几条这个微博，那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位专栏作家老于啊，这个是英国这个 FT 中文网的专栏作家老于，他说啊，袁厉害跟所有的人一样，他有追求幸福和财富的权利，为过上好日子所做的一切呢，在我眼里都是正当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即使袁厉害他有做生意， 而且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复杂的地方在哪里？你说，因为之前很多抨击到说，因为制度的空白或者有些官员的不作为，真的是因为事件发生、惨剧发生之后呢，有几个官员是下台了，但是下台之后呢，有媒体记者就去问袁厉害的反应，袁厉害是为他们抱不平，他说这些官都是一些小官，之前呢是帮过我很多忙，也是为我说过很多话的，这又是一个大家要看得到的。 大家不要就把他想成是一个反抗者， 对， 一个斗士啊， 让大家很大快人心一些下嘛，中间还有很多值得玩味的细节。好，这位穆先生应该是重新在线上了。 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怎么看这个袁厉害？ 我觉得其实问题就是板子要打对屁股。我不太赞同《人物》杂志把很多东西都归到袁厉害身上。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兰考去采访过这个事情。我们是媒体同行，所以我基本上也了解一些情况。不像《人物》杂志说的那样，好像都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似的。我在那里的感觉是袁厉害他 他做生意，但是那个生意不能用我们常人所理解的那个生意的思维，他就是一个讨个活法，他给孩子讨活法，也给自己讨活法。那个他所谓的在那个医院门口的那个店铺，其实就是两个铁棚子，一个铁棚子也卖不了多少货，我们在那里观察了一下的。 嗯嗯， 那至于这次 房地产那一块，根本我觉得啊，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调查不到位，但是根据我的调查来看的话，没有那个二十多套房产。如果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他真有二十套房产的话，当地政府不会说他不够收养孩子的条件 啊， 因为这个是他能之所以没有给，迟迟没有给他的孩子登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不具备这个抚养的条件。 嗯， 但是如果他有二十套房产，怎么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嘛？根本就没有那样。 嗯， 然后说他大儿子那个房子，我们也看了，那我们进了他大儿子家里， 是 我们所知的就那一层楼是他的，上面的五层不是他们家的。 嗯 嗯，那些孩子的，就人物杂志上还报道说，他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就是他偏爱的就给你最好的生活条件，那些歪孩儿他就让你就是生活在一些完全 孬孩 完全非常糟糕的生活环境里面。你们看到的现象是怎么样的？ 我们去到之后，那些孩子因为就已经都接到开封福利院了， 哦， 但是我们了解的地方就在之前，就是说过的那个花园那个地方。 嗯， 花园那个地方我们去到也已经拆迁了，那花园不是袁厉害的，是他找人借的。 嗯， 那里以前是一个加气站 啊， 然后在那花园门口呢，我们看到一个坏的滑梯，就是那滑梯已经碎成片了。 嗯， 那个滑梯呢，我们听袁厉害讲，就是他花80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的滑梯给那几个在花园那里住的孩子来玩的一个东西。 嗯，哎，那另外 周围的邻居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怎么样？他们说反正也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吃呢都能保证能够吃得上。 嗯，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哎，是像人物杂志里面说的，当地的民众对于袁厉害本人和袁厉害发生的新闻是讳莫如深，不愿意多谈吗？ 哎， 嗯， 这个词我觉得是最有问题的一个词，什么讳莫如深。 嗯， 我们在那里打车，在路上就是碰到人吃饭什么，我们都问起过袁厉害，他们基本都听说过。 嗯， 听说过这个人，但是具体是什么事儿，他们都不太知道。 哦，所以这个就是讳莫如深的来源。 就比如一个县城里，你经常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个县城有这样一个名人，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什么事儿。 知道但不认识。 属于这样一个情况，不认识不知道，他没有讳莫如深这一说。我们问那些知情的那些邻居，都和我们侃侃而谈的。 嗯。 哦，我还觉得他有一个词，他说有一个住在花园附近的卖金鱼的那户邻居撒谎的，我当时觉得不太对，因为那户人家我们也采访过。 嗯， 我不觉得他是撒谎，而且一个记者是不应该说别人， 对，不应该给一个贴标签。 如果撒谎，你就不应该写出来。 对对啊，你说他是撒谎到，你是。我们知道你知道的真的他说的假。 好，非常感谢穆先生提供非常有价值 的 这个资料啊， 嗯， 也是现场第一手的材料。 现场 好，我们最后有点时间，段先生，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段先生怎么看？ 嗯，老听众了。 我是觉得这个媒体的关注啊，和那个网友那个受众的关注啊，有点本末倒置。 嗯，为什么？怎么谁是本谁是末呢？ 嗯。就是我觉得那个正常的东西大家过度关注，那些该关注的东西却没人问。 嗯，您觉得什么是该关注的？ 比如说那个孤儿的问题，那些社会上的残障儿童，嗯，怎么去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生存环境的问题， 嗯， 大家可能不大关注，而是过分的去关注袁厉害的房子啊，还有他的对孩子的抚养哪儿好哪儿不好的问题。 嗯，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缺点， 嗯， 这个很正常的， 人无完人， 就是善行他都有缺点，就是说袁厉害有一些缺点是很正常的，我们不应该过度的去关注这些方面。 嗯， 不该去苛求啊。 对对对， 嗯， 而是应该把那个关注点去看看还有更多的孩子，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怎样的帮助。 嗯， 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 嗯，好，非常感谢 段先生。 段先生这个评论非常有建设性啊，这个他认为这个我们现在这样的， 嗯， 关注的方式恐怕是模糊了事件真正的 角度。接下来如果还有人想对这个新闻事件再度挖掘，请你们关注慈善的模式，民间的慈善人士应该怎么样去发挥他们的最大效益。 现在我估计比较轻松的是当地本来被谴责的这些官员们， 嗯， 现在觉得这个问题不在我们身上， 我有点下台，好像有点 我好像有点轻松了。哎，这真是 好了、嗯， 我们今天这个关于袁厉害的这个讨论啊，的确哎非常的复杂，但是仔细一想，我们每天过的日子也不就是这样吗？每个人做的这些事情， 嗯， 其实你都是有 生活嘛就是这样一碗粥， 有有 里面什么东西有好有坏， 五味杂陈。好的，再次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也谢谢跟我们连线的几位听众。那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下周再见， 拜拜。